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九六九，越来 越来 越动听。 这个少年看穿地球，赤裸的一片天空，我摊开双手接受所有最原始的节奏。你们感到心情放松，你们感到细胞跳动，节奏的变化，身体的摆动，让你全身放松。现在谁不能啰嗦，踏进我的领域之中，频率太震撼，你的心脏正在此起彼落。跟着我走，跟着我做，跟我点头，摆动双手，世界的一切的转动连接到我的音乐，就跟着我的脚步在走。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闭上眼睛，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得过春，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 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度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着，没错。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一浪一波划破天空，照亮领域不停播送，激发出的热情不能抵挡你竖起耳朵的诱惑。你听不进，你懂不懂，全部在我掌控之中。你知不知道地心引力夹着永远拉不住我，和音乐力量合而为一，创造最新的世界秩序。不跟随的人闭上你的，有别的变得更好的吗？有别的变得更出色吗？有别的比我们向往追求的音乐更出色吗？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闭上眼睛，我们音乐世界的传统。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没有对或错，我只想潜入这节奏。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音乐没有自由，仿佛坠进了黑洞。 Turn around, dance around, everybody have fun, 现在跟着我们创造新世界秩序。 Come on,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 W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适度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 W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着，没错。 Wow, wow, wow,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B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双手对抗地心引力一起翻转地球。 B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啰嗦，试图生存，不然请你离开这节奏。 Bow, wow, wow, 让我看到你点头，跟着我的音乐一起跳舞着，没错。 Bow, wow, wow, 现在不适合闪躲，正面出击，看我怎么翻转地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经典九六九的主持人李科，我现在是在台儿庄古城深度考察之旅的路上。今天是我们考察之旅的最后一天，昨天晚上也体验了非常有特色的摇橹船，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玩。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国家4A级景区台儿庄运河国家湿地公园，它也是中国第一家以运河湿地为主的湿地公园。走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水生植物以及各类的鸟禽虫鱼，让你感觉就像在仙界一样。那如果大家想要全程观看我们的直播，你可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点击活动报名栏的主播直播，选择收看直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我也会为大家全程直播我们的考察之旅。 是。

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住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您现在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今年九六九全程带队的台儿庄古城深度考察之旅，我是李科。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国家四 A 级景区台儿庄运河国家湿地公园，这里的景观真的很壮美，花鸟虫鱼栖息不断。那中午用餐之后，我们就会驾车回到北京。如果您想要全程观看我们的直播，你可以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点击活动报名栏的主播直播，选择收看直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我会为大家在这里全程直播。 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婚

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慷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幸福是一种心境，和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有多少钱都没有关系。去主动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的被生活选择。因为聪明的人都知道，生活并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己过的。经典九六九，我是李科，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主动选择自己的生活。